不住，扑倒在车上。曹氏的心可就掉到了嗓子眼儿，唯恐谁不小心碰着儿子的伤。无可奈何呀，只好一个劲儿地陪着笑脸给靠近他们娘俩的人解释，要大家伙帮忙看护着点儿。游人也都看到小林杰这病得不轻，说不定命都保不住，心肠好的都挨在他旁边给他讲笑话解闷。大多数人也都小心翼翼地躲闪着，唯恐碰着他。小林杰倒是没看出大家伙看他的眼神里还有不少怜悯和同情的成分。他天生啊就不是闲得住的命，在屋里一动不动待了那么多天，觉得腿脚都发硬了。虽然每天床前都不缺人陪着他玩，讲说这外面的见闻可毕竟不如自己亲身体会的舒服，所以在一离开无聊之极的房间，小家伙是黏得吓人，看见啥问啥，瞅见啥便不挪眼珠的死死盯着，好像出生胎儿刚睁开眼睛，瞅见啥都好奇，瞅见啥都看不够。好在路上人拥挤不动，比这蜗牛爬得动啊，不管啥他都能看个够。从李家居住那个小店出来到走上永定大街，那都是碎石路，手推车走着一颤一颤的，小家伙一会儿便疼得满头冷汗，再加上人那么多，他躺在车上呼气和吸气都比较困难。曹氏在心里揣摩着他躺在车上的滋味也不会太好受，不过心疼也没办法呀，一入人堆出都出不去，只有一路往前走下去了。小林杰精神倒不坏，一直兴致勃勃地问这问那，看见啥稀奇玩意儿时不时还想打着挺从车上跳起来。从家走到天桥，小林杰看了不少东西，也问了不少东西，都是他以前心仪已久的。一个须发皆白的老爷爷告诉他，农村来走会的人都是会真功夫的，一般人三五个根本进不了他们身，他们中间有很严格的规矩，平常人想加入走会的行列要经过会首的检验才可以。那会首呢，就是各村上负责走会的头，由德高望重的人出任。一到会期，走会的所有人必须一切行动听会首吩咐，他们是一个极其严密的团体。会首啊，大家一般是称之为老督管，他用以指挥会众的信物是一面白色的小三角旗，那旗看的是不起眼，在会众眼里那可是比皇上的圣旨都管用。到走会的时候，会首走在最前，令旗一挥，该进则进，该停就停。会首后面那是一个持七星都旗的会友，七星都旗那相当于将军行军打仗时竖的写着将军姓氏官职的旗帜那种作用，表明这个走会的是属于哪个团体。七星都旗一般是黑底儿白星，这星星有七个，寓意是北斗七星。都旗后有四到八个号首，号的模样像锣，直径大约有两尺大小，由广铜铸造，敲起来声音铿锵，震耳悦聋，极有威势。号的后面是四到八条笼子，笼子呢像笼屉形的东西，里边装的是拜佛用的香烛，还有的是用乐器、服装、道具等物件。笼子四周等距离竖着四根竹竿，每根竹竿上都有一面幌子，幌子也是一种三角形的小旗，大多是黄颜色，也有用白颜色的。旗下拴着一长串的黄铜铃铛，队伍行进的时候，小旗迎风招展， 号震天地响，小铃铛清脆悦耳地响在身边，各种民间乐器前呼后应，形成了一组古朴雄浑的民间交响音乐。走会的有句行话叫做中帆怕过牌楼，狮子怕过桥。为什么呢？因为举中帆的一过牌楼，不管牌楼有多高，都得在这边用力地把中帆投掷到那边，然后飞跑过牌楼，再将它稳稳地接在手里。中帆又长又粗，斤两重不说，接着又极不方便。因为玩中帆的不但两臂要有大力气，还得有一定技巧，就这样弄不好还要砸锅。所以走会的逢到中帆过牌楼都会捏一把汗，而真正艺高人胆大的，也就是靠这个争强斗胜引人注目。因为大家伙都晓得中帆过牌楼有好故事，一到这会儿都挤扁了头看。狮子怕过桥，那是因为啊，耍狮子的一到桥上就得玩狮子戏水，根据桥面高低有单狮戏水、双狮戏水、三狮戏水等等。耍狮子的一个人玩的狮子叫少狮，两个人玩的叫太狮。三狮戏水是狮子戏水中难度最大的，当然呢也是最见真功夫。最上面一个是太狮，用脚勾在桥栏上，下面再吊一个太狮，而最下面是一个少狮。玩狮子的五个人一连串用手抓住下一个人的脚，最下面一个探身入水，撩起水花，阳光下看去那是波光点点，确实让人心动啊。而除了这两类高难节目，其余的如高跷、秧歌都很好玩，而五虎棍、双石头等单纯都是表演武术。走会的碰着面也都会有一套见面的礼节，弄不好啊，极有可能演成双方大打出手，两败俱伤。一个走会的正在前面走的时候，如果把七星都旗挂在显眼的树梢上，那就表示后面的大队人马稍安勿躁。再往前走，别怪我们不客气。话说道光十六年的时候，有一次走会，小车会不小心踩了双石头的场子，双方一语不合大肆械斗，死了十来人，都是身强力壮的棒小伙子。两个走会的集团要是关系比较好，见面客套，年纪较老的会手啊就会让年纪比较轻的会手说您多虔诚，不和的则对老的说您多承让。客套完毕，双方互一拱手，开谈正题。正题是关于走会的各个组织到底怎样走的问题。这时候老会手和年轻会手都会绞尽脑汁，因为他们的每个举动每句话都关系着自己组织的生死存亡。失面子报名分对走会的组织那就意味着死亡，双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弄不好就得在拳脚上见真章。书归正传，起到正晌午的时候啊，曹氏才和小灵杰慢腾腾挪上了天桥。天桥并不太大，桥边护栏上雕着奇形怪状的花纹，被游人摸得光溜溜的。走上桥面时，小灵杰从车上欠起身，看见桥外边伸出一个个石雕的龙头，龙头嘴里的管道和桥面上的小圆洞相连，那是下雨的时候啊漏水用的。桥上刚走了一会儿走会的，号声和鼓声已经很远的在前面了，仍然震耳欲聋。桥上的人大多跟着走会的潮水般涌到桥那边，而桥上啊也出现了暂时的松散，跑得累的游人扶着栏杆三三两两的议论三狮戏水的好处。桥上清风拂面，凭栏远眺，一派的朦胧。远处的城墙被垂柳绿树掩映， 让你脱离喧嚣嘈杂的人群，在桥边看看，丝丝凉意也是沁入心脾，只让人觉得倒不如在绿树之下。水坡之畔结庐人静，无喧嚣人声，无车马相扰，逍遥一生，快活一世的好啊。小林姐愣了一会儿，回过头来，心头不免飘起了一丝惆怅。他轻轻感叹一声，想起自己腿上的伤，那么小的一个伤口竟然无法医治，那么多郎中医师是束手无策呀。如果是要害部位的毛病，郎中得出这种诊断，恐怕就得准备再世为人了。然而膝盖虽然离心尚远，照此下去久治不愈，那也不会危及生命，往好一点说就是废掉一条腿，从此呢就拄着拐棍，再不能和其他小伙伴一样蹦跳着玩，还得忍受别人的白眼和冷嘲热讽。到那时候啊，这活着还有啥意思？即使会一招发达，也不过在世人眼里博个惊世骇俗的怪物的称号，再活下去真是没啥意思，还不如早些死掉。天桥下一池碧水，纹丝不动，宛如暖玉，看不见底，触目生寒，倒是一个葬身的好所在呀。可是，哎呀，自己真的万一跳到桥下，能死了一了百了，从此不再听闻红尘喧闹，爹妈虽然会难受一阵子，还有老大他们四个呢，伤心一时肯定会过来的。万一要是死不了，被人救起来，从此恐怕就得让爹妈永远不放心，拖累他们终生了。小林杰这会儿啊，在车上是浮想联翩。曹氏早已推着小车缓缓到了桥下，前面是人声鼎沸。小林杰恍然大悟，定睛一看，眼前围着一堆人，正在高声大气的叫嚷。大家伙脸上啊，大多是看见别人倒霉的幸灾乐祸的笑容。这时候，有几个年纪比较大的人向人群中探了探身。小林姐听见有铜钱掉地上的咣当的响，这几个人转过身来，摇摇头，叹口气便走了。哎，我可怜你，谁可怜我呀？老爷们这么大岁数了，连个暖脚的都没有，你咋不发发善心，给我找一个去？人不太多，曹氏没费多大劲儿，就找了个缺口把小林姐推进去。只见圈子中间坐了一个小道士，小道士披头散发，半遮住脸庞，露出的半边脸上满是汗，看他年纪，充其量也就只有十一二岁。小道士光着脚，还露着背，已经十来月份的天了，也不知冷不冷。从小道士穿着那条破破烂烂的裤子上，绝对看不出他是啥身份。表明他目的的是地上放着一张白纸，纸上写着寥寥几个字。那字是红色的，触目惊心，好像是用鲜血写成凝干的。纸上写的是道观失修，望求君子施舍一砖一瓦。说是砖瓦，大家伙啊，总不成从家里搬着砖瓦跑过来施舍他。地上放着七八个咸丰通宝，小林杰看得有些心寒了。从早晨到现在，大桥上你来我往走过了多少人，小道士才募集到七八个铜钱，照此下去，道观到猴年马月估计也建不起来。难怪真的像老人那样说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了吗？抬头看看眼前这些个笑语迎生的侍女和衣冠楚楚油头粉面的公子哥，他们哪能缺那几个咸丰通宝花销啊？可是他们中有谁向场子中间扔过一个铜钱？看他们的样子，打死小林姐也不会相信这些人会那么铁石心肠，竟能冷眼看着一个十来岁的孩子熬行法似的等着墓前而毫无动心。小林姐心寒的原因倒不仅仅是因为大家伙 看到一个小道士在那坐着等人捐钱而无人过问，倘若让他看见一个穿得衣帽整齐、悠闲自得、面目狡猾的伸出双手向小灵姐讨钱，口齿伶俐地说是道观失修，为了修建而求施舍，只怕小灵姐就是给他，心里也会犯疑，怀疑他是无赖子弟游手好闲出来骗钱。眼前的小道士不是那样，他端坐在地上，两手捧在胸前盘着腿，完全是道人打坐的架势，目视鼻尖，蓬乱的头发上压着五块青砖，头发已经被汗水湿透了，砖底的灰粉随汗流在他脸上，有一道甚至流进了眼睛。小道士不敢闭眼睛，那只流进灰粉的眼睛分明在往外大滴的淌泪。小道士的两条胳膊上各压着五块青砖，两条大腿上又是各五块，那可是25块大青砖呢。小灵杰看看道士袒露着的麻杆似的细胳膊，心说就凭他纹丝不动地做着这份受苦劲儿，也只许多铜钱了。可惜他的眼前的空地上啊，就只有7-8枚铜钱儿孤零零地躺在那儿。小灵杰又气又怒，真想跳起来把站在边上指指戳戳的游人一个个臭骂一顿。人在自己遇到困难或者身处绝境的时候啊，往往最具有同情心，因为他在那时候才更有可能设身处地的推己及人，替别人多想一些。一个人身处顺境的时候，绝对不会去顾及身边众人的疾苦，至少他不会主动去替别人想啥事情，即使想了也常常是往坏处想，即使是往好处想也绝不会想到去伸手相帮。所以啊，这世上即便有那么多受正人君子咒骂的奸邪小人，事实上每个人都是如此，套一句俗话叫站着说话不腰疼。小灵姐由此联想到自己的处境。张老先生讲过一句诗，同是天涯沦落人，也在此际骤然间跃入他的脑海里。张老先生说这句诗是白乐天写的，白乐天得罪了权贵，被贬到一个小地方江州做司马。一天晚上出去送友人回家，在江岸上听到一个人弹琵琶，白乐天雅兴顿生，派人去把弹琵琶者叫过来，原来是一个半老的徐娘。白乐天问他为何琵琶弹得那么悠远，那么动感情啊？这位徐娘眼泪马上滚落下来，哀哀婉婉地述说了身世，说他原来是一个歌妓，也曾经风光过一把，等人老珠黄了，没有公子哥再去给他捧场，衣食无着落，只好嫁给了商人。商人常年奔波在外，难得有几天在家，因而他把自己身世融形入琵琶，才弹成那样。白乐天触此生情，想想啊，自己受奸人陷害，一腔报复不得施展，虽然学会了文韬武艺，但却无法效忠帝王，岂不是与歌妓的境遇相同？白乐天不由得当着大家伙的面大放悲歌，把穿着青衣裳都哭湿了。小灵杰由此及彼，想想那个可怜巴巴的小道士，虽然没有生命之忧，可是天天坐在天桥上弓着脚露着背，还经常受人不能受的洋罪，难道不是比眼下自己的境况还惨吗？小林杰不由得眼圈也红了，问老妈要了一把零钱，用一张破布包着，不声不响地抛到场子中间，然后默默地示意让老妈推着自己出了人堆。身后啊，有一阵议论声响起了，小林杰充耳不闻，此刻他的心情坏到极点，只想远远地逃出人堆，找个地方大哭一场。 听众朋友，

北京时间22:00。